在625727反美共同斗争月之际，尼泊尔联合民族社会主义党6月8号通过了一项决议。决议指出，为了扼杀朝鲜，美国及其追随势力唆使联合国安理会接连炮制了无理的制裁决议，这些决议应当立即加以撤销。与朝鲜半岛局势紧张有关系的国家都必须努力用和平方法消除紧张状态。